岂敢？ 将军意欲何往？ 我有满腹怨恨，要往吴国借兵报仇。行至此前，四面俱是高山峻岭，请问老丈哪条道路可通吴国？ 将军，你来看，这四面俱是高山峻岭，要往吴国，必须打从赵关进那个。 可有别路？ 并无别路。 不好了。 到家中待茶，再坐到里，萍水相逢怎好大叫。四海之内家一位朋友，待老汉与将军牵马， 这就不敢 请啊。请问老丈尊姓大名？ 老汉东高公，昔年曾拜滇球先生门下为徒。 哦，原来是前辈的老先生失敬了。 岂敢！ 啊，将军，为何这等模样？老丈啊，是大丈夫， 安得愧？

Thank you. 让苏贞来不想念，桥对修门婴儿逃，桥把你仇人拔落，不辞战场死波涛。 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，以红灯为号，红往东走，灯往东指，人马急奔东杀，你往西行，灯往西指，这人的马夺过火炮，越过秋桥，也难逃此阵呐。